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1集，皇宫旧事。展昭跟白玉堂并排挨着走，不紧不慢跟他讲庞太师告诉他的关于谭金的过往。 这个谭金呢，据说是当年最受赏识也最有前途的兵部要员了，年纪轻轻身居高位，不过这人有个毛病，爱刀如命。 他会武功？ 不怎么会吧。他虽然属兵部，但的确是文官，不过文官人也有爱好，貌似以收藏天下名刀为嗜好，简直就是有瘾。 原来如此。 原本他官做得好好的，有一次他去宫中办点事，要进入皇宫里面收藏贡品的库房，被他看到了一样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 宝刀吗？ 可不是，据说他看到那刀就迈不开步子了，谭金鬼使神差的就顺手牵羊了。 欧阳少征在前头听到了，就回过头边退着走边插嘴。 那事情我也知道。 大概多少年前的事情？ 有个十来年了吧。这事儿是南宫说的，那会儿皇上还没登基呢。 你和南宫也熟啊？ 自然，我赵普、南宫和皇上都是一起长起来的。 那下次去开封一起喝酒呗，我跟南宫也投缘呢。 欧阳点头，展昭又拍了拍白玉堂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去开封啊？我巡城的时候看见有几间铺子说是陷空岛的，还有一座大宅叫翠星园，也是陷空岛的。你是不是会去那里住啊？ 嗯，偶尔会去。 那好啊，你去的时候就能一起喝酒了。 展昭说着，想起还没交代清楚谭金的事情又扯远了，赶紧将话头拉回来。 哎，说起来谭金出事还跟南宫有关系。据说当年皇上还是太子那会儿瞧见过那把刀，一直念着等南宫生辰了跟他父皇讨过来给南宫做礼物的，可好不容易等到日子了，他爹也答应了去取，刀却没了。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偷贡品出宫，谭金仕途尽毁。 当时那事情闹得很大，先皇就是让包大人和当时的兵部尚书庞太师查这事儿。你想啊，每个人进出库房都是有记录的，谭金可不就被揪出来了吗？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巧，谭金遇袭。 你是说杨采生？ 嗯，谭金受了很重的伤，最后索性辞官了，刀也被包大人寻回了，谭金就这么归了故里，从此销声匿迹。 白玉堂似乎有些不解， 他犯了法就是犯了法，包大人就让他这么辞官了？ 据说是先皇下的特赦。 是有理由的，只是民间不知道而已。因为归刀之约。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都不解。 归刀之约？ 当时刀拿回来之后，先皇将刀给了皇上，然后叫严惩谭金。那天正好是南宫生日，赵祯乐呵呵地将礼物送给了他，不料南宫将刀归还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纳闷， 为什么？不喜欢？ 当然不是了，好刀来的。南宫有南宫的打算，他将刀还给了先皇，然后请他从轻处罚谭金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好奇，莫非他俩有什么渊源？ 事关当时先皇身体已经不好了，但是皇上还很年轻，根基不牢固，王爷在军中也没崭露头角，当时兵部人强马壮，谭金不可否认是个能干的人，平时毫无错处，忠心耿耿，不过一时鬼迷心窍偷了把刀，要严惩恐怕不少人会为他不平。再者说了，南宫觉得自己不过是个侍卫，这事情由他而起，不免给人留下赵祯公私不分难成大事的印象，还不如卖个人情给兵部的人，从轻处理了谭金对谁都好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南宫记是大内第一高手，侍卫统领，赵祯最信任的一个人， 原来从小就如此忠心，而且此人看来十分了得，不是泛泛之辈。 当时先皇可真开心啊，南宫一举多得，先皇对皇上也生出几分放心，觉得他用人得当，有人为他着想，就表示他得人心。之后先皇真的钦派了谭金，这件事情轻描淡写就过去了，太师也有面子。后来先皇还跟南宫和皇上在刀下立了个约定，南宫要以赤诚之心待赵祯，为他分忧，而赵祯也要记住南宫的这份忠诚，待他如兄弟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怪赵祯和南宫继之间的关系似主仆又似兄弟。南宫这么好的本事，不求功名不求利禄，就只知道保护赵祯安全。 不过啊，庞太师讲到了一个细节。 展昭说话间，众人已经到了三个地址其中一个的门口。此时天差不多黑了，欧阳跑去敲门，展昭和白玉堂站在后边继续说。 什么细节？ 太师说谭金原本是一个很儒雅的人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收集的刀杀气太重了，又或者是碰到了什么妖刀邪刀啊，人一天比一天怪异，脾气还变得非常暴力。 展昭见欧阳敲开门后进去了，一会儿又垂头丧气跑出来，就问了一句， 是这家吗？ 铁匠还不到20岁呢，祖上也没人住到。 展昭他们换另一家，就在不远的地方，然后继续交谈。 谭金我不熟，不过我看见过他几次，大多是在皇宫的饮宴或者聚会上面，总之前后感觉就不是一个人。 变化那么大？ 嗯，起先碰到的时候是因为一群糟老头里头就属他一个特别年轻，所以留意了一下，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，说话也轻声轻气。可是一转眼没过几年，哇，这家伙皮肤也粗糙了，胡子拉碴，眼珠子都浑了，脸上还多了几道皱纹。当时王爷就嘴欠说什么，看到没，别当文官啊，当了文官老得快。 说话间又到了第二家，欧阳再去砸门，展昭和白玉堂站在门口。 可如果接触了什么凶器，执迷不悟，很容易早死。照欧阳说的情况，如果10年前就这么严重，这会儿可别死了。 展昭叹了口气，谭金年纪也应该不小了，别真的死了。这时欧阳又跑了出来。 晦气啊，这里边这个更不靠谱啊，做发耳勺的。是啊是啊，笑呗，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要是找不到啊，真麻烦了。 欧阳哭笑不得看着两人。展昭看了看第三个地址。 哎呀，好远啊。 走呗，不然太晚了。 于是三人快步朝那个地址赶去。放下三人去找最后一个地址不提，且说这会儿的衙门。赵普抱着小四子往回走，经过衙门前面的铺子，小四子指着鱼丸铺。 爹爹挺喜欢吃这家的燕皮蒸饺和鱼皮馄饨的。 哲影立马过去买了几份，提着个食盒跟赵普走进衙门。子影四处看了看，发现衙门里好几间屋子都亮着灯呢。一眼瞅见了太师在院子里坐着喝茶，包拯拿着双筷子正从书房出来。赵普往桌上看了一眼，太师和包大人似乎忙到现在才有空吃饭，赵普看得直皱眉。 清茶淡饭的，怎么青菜豆腐的呀？ 哲影赶紧上前给他们递上蒸饺和馄饨，就留下一份给公孙的。然后子影要去对面酒楼叫菜，包拯赶紧拦住。 哎，王爷不用破费了，我惯来晚上吃的清淡，身体好。 太师吃着蒸饺也有些尴尬的举手。 王爷，公孙先生刚给我开了食谱，我晚上只能吃白菜豆腐，他说要我一个月减20斤，据说能多活10年。年纪大了，不比你们年轻人，吃了鱼啊肉啊的， 不受用呀。 赵普看了看小四子，小四子点了点头。 早饭要吃得好好的，中午饭要吃得饱饱的，但是晚上一定要少吃饭，特别是年纪大的人，晚饭最好不要吃大鱼大肉，会生病的。 那书生呢？ 包拯和庞吉对视了一眼，伸手一指。 在停尸房呢。 赵普皱眉，抬头看了看漆黑的天空，还有半轮明月。 这么夜了，在停尸房干嘛？ 哈哈，他验尸呢。哎，公孙先生真是神乎其技，神医呀、啊！不止刚才那个刺客被他治好了，验尸还发现了好多线索，我都有不少头绪了。 他吃饭了没？ 还没呢，他说验尸前不适合吃，验完了也吃不下了，明早再吃。这先生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怎么爱惜自己，有些像什么来着。 说着庞太师问包拯，包拯也点点头。 醉心医术，又有正义感，满腹经纶，学识渊博，我真不明白这样的大才子怎么就心甘情愿在乡里做个小郎中呢，真是。哎， 庞吉和包拯惋惜的一个劲儿摇头，紫影和折影一起回头眯着眼睛瞧着赵普，赵普就觉得脑门冒汗。 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？真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